能面对人生每次寒冷，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，往往有缘没有分。谁把谁真的当真，谁为谁心疼，谁是唯一谁的人。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，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神。美丽的人生，善良的人，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。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，相识不如相忘，淡淡一笑。忘忧草，忘了就好，梦里知多少，某天涯海角，某个小岛，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，轻轻河畔草，静静等天荒地老。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，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，舍得爱过的人，往往有缘没有分。 谁把谁真的当真，谁为谁心疼，谁是唯一谁的人。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，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事。美丽的人生，善良的人，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。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，相识不如相忘，淡淡一笑。忘忧草，忘了就好，天涯海角，某个小岛，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，轻轻河畔草。